大匪看天下，哇！哎、密集式咁做嘅大匪看天下，因为点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今日咧听咗萧若元先生咧，佢做一次讲李嘉诚同黄志文同埋呢个林郑嘅关系，咁咧就唔想做呢一节嘅，因为觉得冇咩好做啊，咁但系咧，点解？即系喺我心目中，阿萧生嗰个逻辑好犀利嘅，但系点解会咁样咧？啊，头先所有嘅网上 KOL 啊，唔理佢边个讲李嘉诚讲慈山寺，咁我肯定啊，比佢哋叻嘅，因为我真系去过。而佢铺石仔嘅时候咧，我嗰阵时咧系倒呢个花泥落去嘅。黄花沙来俾佢铺，咁后屘我参加本地嘅旅行团，可以入咗去睇过慈山寺，去过摸，当然摸唔到观音啦。所以咧，你讲慈山寺，我讲啦，我唔相信喺网上有人去过，即系讲嘅系我去过吓。咁啊，唔系去过大晒啊，不过讲因缘际会啫。一早喺下低咧，就有个李嘉诚咧嘅密室嘅。其实咧，嗰个密室咧就系当时嘅工程佬话俾我听咧，系防弹嘅，防火防弹嘅。佢话咧，将来咧李嘉诚嘅太太啊，各样嘢咧，或者佢百年归老就会撞呢度。咁唔知系唔系，系当时嘅判头起呢个慈山寺嘅人同我讲，即系个判头。呢个第一，第二，环境好优美，个观音个像好靓。下低咧就一早预咗一个叫做即系而家嘅话收藏佛像嘅地方咁样。而慈山寺从来冇开放过，佢只系接受团体啊，即系冇钱嘅，唔收钱。你团体报名，所以好多嘅屋村，民建联又好，民主党又好，逢系啲屋村团咧，即系一日团嗰啲咧，就全部咧啊，都应该去过慈山寺噶啦。吓、啊，对住就早轮嘅龙尾，即系龙尾滩啦、啊，曾经讲过，哎呀，有啲海洋生物啦、啊，啊，有啲咧就话净系嗰度嘅品种先丰富啊，海马啊，就唔俾改建啦、啊，卒之咬唔赢张刀啊，咁啊卒之都搬走晒啊，咩海马都唔使理啦，香港政府。咁我哋每一次过经过吐露港，向大埔方向右手边见到个回归塔之外，就一定见到呢座观音。咁个相开得好靓，咁而下低系一早做好晒㗎喇。咁你一扩建，其实佢起好咗俾人参观好耐㗎喇，已经有几年㗎喇，但真真正正承担工程完成咗开光啦。咁搵咗林郑、黄志文去做开幕嘉宾。其实好简单啫，因为系李嘉诚啦。阿萧生个判断就话佢而家好受气噶，即系前后矛盾。点为之前后矛盾呢？就话佢冇影响力啦，啊，江泽民时代啦，习近平唔睇佢啦，啊，咁咧就连中联办都俾闲气佢受，咁咧佢亦都唔支持六八九，系得佢仔支持啦。所以咧六八九七七七，即系林郑，所以林郑唔俾面佢。唔俾面佢嚟嚟做咩啫？林郑嚟嚟做乜嘢啊？黄志文嚟嚟做乜嘢啊？咁简单嘅，喂，即系萧若元，真系我系你忠实 fans， 但系你咁样，我真系好失望。跟住佢话，佢系需要林郑月娥同埋黄志文加埋佢三只手拍埋一齐。到今时今日，李嘉诚第一退咗休，真正退咗休，个仔话事啦。第二，使乜要呢张相啊？证明啲乜嘢啊？证明香港佢仲有影响力啊？佢走晒啦！而家李嘉诚喺香港同大陆嘅投资占佢集团嘅唔够10%啊！如果你而家话有人卖百佳，佢即刻卖埋俾你走啦！啱啱啊？日日都喺度卖紧，仲稀罕你乜嘢啊？林郑揭幕嗰阵时，电机揭幕嗰个牌片嘅时候，李嘉诚行埋，佢同佢握手，拉阿黄志文只手就唔握，系咪咁啊？咁奇怪嘅啲逻辑，系咪啊？个萧若元，喂，你真系好低喎呢样嘢， 是吗？至于黄志文，点解林郑唔同黄志文握手？因为林郑由头到尾就唔将一个主任仔，佢使乜将你放在眼内啊？你嗰个689咩？而家上咗台几咁耐啊？有冇真系拜访个黄志文啊？搵张相嚟睇下，吓、啊！香港我好耐之前做节目，我话佢一上场，佢就直接可以同呢个习近平见面。唔使理黄志文，而萧若元先生话，因为黄志文有票，民建联工联会睇佢头，使乜睇你头啊？咁佢就真系要睇黄志文头啊！但系林郑唔使同你讲噶嘛，佢打个电话知会你一声，你上高会压落嚟就全部归队噶啦，使乜俾面黄志文啫？是咪啊？嗰张相就摆明林郑唔妥黄志文，周嗰个李嘉诚做好人，想将佢哋两个拉埋一起，而林郑系唔理你啊，因为你黄志文觉得中联办觉得可以食到香港政府、特区政府，我系特区一人之系一人啫，冇之上，佢一人啊，之上嗰个喺北京。佢冇望过你啊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唔系曾荫权啊，佢系考试要考第一嗰、那个，点可以做第二啊？仲话要中联办支持，中联办要听佢讲，使乜理你啊？佢嘅政策系唔系同你交代啊？因为大湾区甚至一带一路啊，基金会梁振英自己因为冇特首做，佢就已经就搞一带一路㗎喇。係咪呀？做晒成，跟住林郑一个即係一个反身，即係叫李鱼挺身。跟住将佢揽咗上身，边缘化咗689啦。而家一带一路关你 Q 事咩？早轮咪好风光嘅。喺边呀？而家就变咗苹果追击手。哎呀，佢今日冇头版广告喎。係咪呀？即系咧，如果一个咁逻辑咁低嘅咧，我唔相信嗰个系萧若元咯，系咪啊？有啲人话，即系多谢天狗哥啦，佢话哎呀，阿大飞翻嚟啦，因为我唔中意咁样做节目，我想可以持平啲、轻松啲做节目。但系喂，你见到呢啲，因为咧，其实做多咗节目咧，讲真嘅有。需要嘅吓，四月一号大家就知噶啦。不过而家就唔好讲，四月一号就知噶啦。咁咧就睇到呢件事，耶！李嘉诚已经走咗噶啦，共产党都冇你扶，因为你走咗啦。以前就话你走乜乜乜，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？系咪啊？而李嘉诚。香港仲系需要李嘉诚呢个名啊！佢点解要唔俾面你踩死你啊？因为李嘉诚系一个 icon 嚟噶，虽然佢已经投资不在，但系佢喺有钱人心目中各样嘢同埋好多嘅势力里面，佢都依然系一个 icon 嚟嘅。第二，汕头大学佢真系捐咗100亿，唔系厦门大学，即系你，即系我成日都讲错嘢，咁啊，萧生我都。是讲错嘢嘅。李嘉诚嘅影响力虽然佢冇再投资啦，但係係需要你，因为你而家仲係港资嘅领头羊。所以林郑俾面，而黄志文亦都要出席。其实呢件事就係咁简单。啱啱啊，做乜嘢要行呢啲啫？唔俾面你由头到尾都唔得闲咪得咯？使乜要张相咁难睇？就系、是、林郑由头到尾唔将你中联办放在眼内，因为我系特区一掌之首，你只不过主任仔咋？啱唔啱啊？林郑几时有俾面过？即系上咗台之后几时俾面过边个啊？你话俾我听。有冇拜会过你啊？啊，你个曾荫权啊！哎呀，去深圳开会啊，揸支簿，揸本笔记簿，攞支笔喺度做功课啊！有冇见过啊？一开完会，直接上飞机就已经去咗北京啦。 呢啲解读真係低。我唔係讲笑。第二啦，因为冲下时间啦，第二呢，因为呢我就好少听刘世良先生同陶君衡先生，唔係话踩人哋。何志平返到嚟香港要俾人暗杀，俾人要最好留喺美国唔好返，人身安全呢啲节目点讲得啊。第一，何志平有乜嘢影响力啊？第二，佢真心交返到嚟香港做返个医生，唔参加政治，唔休两餐啦、啊。係咪啊？一个咁成功嘅眼科医生，唔通争一毫子咩？係咪啊？哎呀，跟住话呀，刘少佳啊，国家仲有需要佢用嘅地方，话陶君衡先生仲讲呢啲啊，仲可以做得乜啊？坐完监返嚟，你话俾听，我躲臭晒咯。咪返嚟做返医生囉。吓、啊、佢本身就係医生嚟㗎嘛。係咁简单啫。又话气卒啊共产党嘅气卒，你做唔到嘢放返你做返你自己正常嘅嘢得啦。第二，有乜嘢秘密爆俾美国政府啊，换取嘅轻判啊，你哋讲乜嘢啊，啱唔啱啊？爆俾美国政府嘅污点证人啦、啊，何况做节目都讲咗，佢四个嘅对象一个都冇入罪，一个做污点证人怼佢，净系拉佢啫，佢受把系咁多啦。唔好讲佢对共产党忠唔忠诚，我乜都唔讲，判完就完咗噶啦，乜唔系咁嘅咩？吓、啊，跟住就话，哎呀，肯定中国幕后做咗啲嘢。中国就系唔想同你有关，系费事你牵连我，唔好俾人感觉到我系主谋，所以你认咗佢就得啦。人哋本身个态度就系咁样，冇出过声，咁又做乜嘢话有中国势力令到佢轻判啊？呢件事有几大件事啫？做间谍，做收买啊，非洲嗰啲。贪污，只不过话佢收买嘅时候发生喺美国之嘛，系咪啊？美国洗黑钱啊，各样嘢揽咗上身告你啫嘛，系咁多咯。对美国有咩影响啊？你话俾我听，吓、啊？佢自己嗰啲对象全部做到连任到2033年嘅，吓、啊，仲话你美国唔好，咪咁咯。唔好将件事特登作个古仔，好复杂，简单啲，系咪啊？佢坐咗监，判咗三年，罚款$400,000，跟住翻嚟，跟住又话封求情信唔使噶啦。个法官都讲咗，佢求情信系因为佢系囚友，讲嘅唔关佢喊事，佢觉得呢个人人品都 OK， 利益唔系好大，放佢咁简单啫，放咗咪翻嚟咯。何况佢本美国护照都已经系过咗期噶啦，咁唔递界出境，递界出境系点样啊？咪翻嚟香港咯，件事咁简单。又话翻到嚟冇命，执包袱啊，又继续同共产党做啲 dirty job。点解有阵时话哎呀大肥，尤其是有个网友啊，成日发俾我啲咁嘅视频啊，我哋甚至系唔使睇噶，因为连个逻辑都冇啊，嗰啲人。是咪啊？逻辑都冇啊！件事完咗㗎啦，係你自己将佢无限放大咗，香港人。尤其网上嗰啲 KOL。係咪啊？所以呢样嘢要赞下萧若元，因为佢从来冇评论过共产党要对付佢。第一，你冇爆料；第二，如果佢爆咗料就更安全。係咪啊？既然都爆晒出嚟咯，杀你都无谓啦。件事逻辑好简单咋嘛。係咪啊？爆咗料出嚟，杀你都无谓，因为控制唔到啦，諗住点样埋尾㗎啫。如果你冇爆料嘅，喐你都冇用，因为你判完监放我出嚟，件事完咗。呢、这个咁简单咋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